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穿好，三号王明扣。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谈恋爱的青年说，头可断，发型绝对不能乱。上学的青年说，再牛的肖邦，嘿嘿，也弹不出挂科的悲伤。上班的青年说，洛阳亲属不相问，有多大爱几滴呀爹。有了孩的青年说，世界上的哭，哎呀，有两种，一种是哭，哎，一种是孩子哭。青年说，说青年人的事儿，论年轻人的理儿。新时代，咱们来听青年说。 网络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八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好了，北京时间的8:06，欢迎大家回到，不是，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北京青年广播2018年早间服务资讯类节目青年说。大家好，我是青年张悦。 我是青年曼宁。今天呢是6月19号，咱们节目开始之前呢，还是来关注一下出行方面的小贴士啊。来先说一下天气吧，该穿什么好呢？今天呢是多云转晴，最高气温是32摄氏度，最低气温20摄氏度，空气质量呢还不错，是凉。 天还是不错的，今天来的时候感觉这个还是天气还是很凉爽的。不过未来几天可能温度会有所提升，希望大家注意消暑降温。我们再来关注交通方面的消息。今天的限行尾号是5和0，从早上的7点钟到晚上的8点钟，限行机动车禁止在5环以内行驶。 来关注一下我们最近一直在关注的，不管你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一直在看的世界杯啊。今天晚上8点整呢 ，H 组第一轮比赛，哥伦比亚对战日本呢是晚上11点整 ，H 组第一轮比赛，波兰对战塞内加尔。明早的凌晨2点呢 ，A 组第二轮是东道主俄罗斯对战埃及。 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端午节您吃了粽子了吗？都有什么样口味的粽子呢？您是喜欢吃咸口的还是吃甜口的呢？欢迎大家和我们及时的进行互动。在9点整的时候，我们还会邀请团市委推荐的2红2优的北京市优秀的团干部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说说他身边发生的事儿。好了，接下来进入我们的青年头条号。 青年说，继续说。 青年说，继续说。接下来进入我们的青年头条号。我们先来关注的是，端午假期已经结束了。那么未来这个统计啊，前面的这个端午假期的3天时间，有8910万人次出游。世界杯点燃了赴俄罗斯的这个游客的热情啊。 这其实也还有一个另外一个因素啊，因为端午节这个假期呢是高考结束的第一个小长假。这高考考完了吧，这家长得带这个娃儿们去放松放松吧， 对啊， 得出去玩吧， 答应孩子的事情得实现啊。 对啊，就在这个机会哈，就大家应该实现了这个，而且还有这个暑假也到了，这已经高考完了上大学的小孩们也要出去玩吧。所以这个海滨城市啊，成为了端午节期间的亲子度假啊、细水纳凉的非常重要的目的地。比如说三亚、厦门、北海、青岛、大连、日照、珠海、秦皇岛、宁波等等这些城市啊，迎来了大量的游客。那么在出境游方面呢，最近啊是东南亚还有普吉岛，东南亚的普吉岛、巴厘岛、苏梅岛啊是很受追捧的，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俄罗斯了。 俄罗斯也实行了这个因为世界杯而实行了对持这个俄罗斯这个世界杯门票的外国观众实施免签政策，带动了世界杯的旅游热。赴俄罗斯的旅游线 线路迅速升温，成为同期出境旅游的新亮点。 就比如说在我这朋友圈里边吧，我就看到很多人的定位都在这俄罗斯，都在看球。 那他是看球，他是在家里看球定位俄罗斯呢，还是出去看球了呢？ 他确实是在俄罗斯看球。 不过我有一些朋友说实话确实去了俄罗斯，但是他们看的都是一些冷门的比赛，像巴拿马对战比利时这样的比赛。 这个冷门吗？ 我估计是买不着门票可能。 我还真的去看，我真的在电视前看了。 哦，是吗？那好吧。好吧，我们再来说说毕业季来临了，租房又迎来了高峰期。记者调查发现，北京许多的区域一年的租金水平涨幅超过了20%。 除了这个传统毕业季带来的需求这个短期集中释放之外呢，北京这个楼市调控升级啊，还有新公房的这个供应啊也有限啊，让部分这个需求啊就是住房的需求从买房转移到了租房的市场当中。那么与此同时呢，长租公寓啊以价格换市场的策略呢也推动了这个房租的走高。 例如有市民反映啊，以一年以前啊，这个租上这个一个一居室一个月的这个租金呢大概是5000块钱，但是现在就涨到了6500啊，租上一个一居室，而且好的房源并不多。 根据这个北京市政府规划，2017年到2021年呢，北京啊将建设500000套租赁住房，也就是专门用来租赁的。2017年呢，已经确定了39个集体土地租赁住房的项目，主要涉及朝阳区、海淀、丰台、顺义、昌平、大兴等等这12个区，建设用地啊有203公顷，可以说非常大了，总建设面积是321万平方米。那么在2018年，也就是今年呢，北京市啊将继续推动200公顷的集体土地租赁住房的项目入市，同时呢在贷款及融资方面呢也给予了很大的扶持。 确实是好事儿啊，这个房租啊确实一年比一年涨得厉害。你像前段时间我去了一下原来我租房子的地儿，就是传媒大学附近的定福庄地区。我发现原来我租个这个当时一套房子大概是2500块钱。 你租一套才2500？ 对，是一个两居室。在这个定福庄西街啊这个位置，现在已经涨到了5500。 涨了3000，翻 了 一倍还不止。 翻了一倍，而且这是大概也就是3-4年的时间吧。 哇。 就5500，可能你兴许还租不到原来我租的那个2500的两居室。可见其实这个房租确实在增高啊。这个北京市政府出台的这些规划呢确实是好事，我们也期待大规模的租赁住房入市吧。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6月26号。青年广播台庆1周年到了，我们准备了砸金蛋的活动。砸金蛋的一等奖是由中青旅耀月提供的全球极致之旅，那就是大溪地5晚8天自由行。 很期待，很豪华哈。而且这个北京青年广播1周年活动呢，我们不光上线了砸金蛋大奖哈，6月26号呢，我们还要线下和您一起来做蛋糕看电影。比如说我们美女主持人呀，要化身这个蛋糕制作师，带你一起创造属于自己的蛋糕。982特别放映厅呢，邀请你和朋友们一起来看一部回忆青春的电影。观影的现场呢，我们还有很多的这个抽奖活动哈。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快来了解更多的活动信息吧。 总之是美女陪着你做蛋糕，还是帅哥陪着你看电影，反正这两件事儿，这个大家挑一挑。 你觉得那个哪个主持人比较合您的胃口呢？ 对，然后您 来参与我们的活动吧。 登录“关爱青年计划”的微信公众号啊，了解更多详细的信息。好了，接下来我们进入我们的下一个环节——“关爱 青年计划”。 青年说。继续说， 青年说继续说，我们接下来关注的是世界杯方面的消息吧。北京时间的6月17号，世界杯卫冕冠军德国队迎战墨西哥队，大家都知道却意外爆冷输给了墨西哥队。那么当地时间的17号，墨西哥这个国家的地震监测系统显示，当天啊，墨西哥队在这个和这个德国队的比赛当中进球的那一瞬间，首都墨西哥城监测到了人为引发的轻微地震。 这得是有多激动啊，都地震了。 对， 我还以为是那个自然的那种发生了地震，原来 是 人为的。 对，大家都很敏感，怎么回事啊？ 哇！ 啊，据了解，原来是这个当时是进球的那一个瞬间。 哇，这厉害了！ 啊，据了解，当天是上半场比赛进行到第35分钟的时候，墨西哥队前锋洛萨诺打破僵局，攻入了第一个进球。墨西哥城监测到轻微的地震，而且这个监控显示，这次的地震是由人为方式引发的，应该是进球时很多民众这个不这个自然的就跳起来了， 嗯 啊，没有意识的就跳起来，震动所造成的，啊， 哇。那么在这个本届世界杯期间，类似的地震还发生在秘鲁的首都利马， 嗯， 当地媒体报道，在16号秘鲁对阵丹麦队的比赛当中呢，当秘鲁队员罚点球的时候啊，利马也监测到了轻微的地震。 哎呀，你看这是多热情， 我只能说这个全民都在看球，真的是万人空巷的感觉。 是的，你看，嗯，这个我前段时间看到朋友圈里还有好多砸电视的 啊。这个是因为赢球了还是输球了呢？ 应该是因为输球了。 我真的有一个朋友，他是在德国读书， 啊， 那天德国对墨西哥的时候，我就看到他一直不停地发朋友圈， 嗯， 然后就说怎么回事，怎么会这样，然后到后来就沉默了。 对， 就当德国输的时候就整个人都消失了。 对，就是不吭声了，是吧？ 对。 还有那个一个梗叫天台梗，是吗？ 啊，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大家都那个这个小赌怡情嘛，大家都赌，嗯，这个就是赌德国队肯定会赢啊，结果德国队输了啊，很多人就是好像倾家荡产啊， 啊， 然后就是要天台梗嘛，就要跳天台了。 这还是不能哈， 嗯， 我们这个赌个10块、5块、 20块啊都可以。 就图个开心就好了。 没错。嗯，接下来呢咱们再来说说，不管是赢球输球，这个只是一个比赛嘛，对吧？ 没错。 但是关键你得买对真的门票，打算买票去俄罗斯现场看世界杯的朋友一定要注意。据了解啊，像莫斯科有一个这个公司叫安智公司，售卖的票是假的。嗯， 这胆子还挺大的哈， 嗯， 最近我们看到有90多名重庆游客因为买到了世界杯的假票哈，无法进场观看比赛。据了解呢，重庆市旅游社的球票全部从俄罗斯莫斯科安智公司购买的。那么该公司称啊，我们有这个售票权，并且出示了世界杯俄罗斯的这个组委会签名的信函。经核实哈，连这个信函都是伪造的。 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请相关的中国旅行社和球迷尽快报警，通过法律途径维权。大使馆将在职权范围内敦促俄方相关的部门严厉查处这样的事情。 嗯，这严厉查处一方面，另外这个球迷啊，这么热心的从重庆跑到了俄罗斯，然后发现自己没有办法进场看球的话，这确实是一件让人非常沮丧和伤心的事情。 对， 嗯， 很郁闷，而且问题是这个没进去看也就罢了，自己支持的球队还输了球，那就更郁闷。是吧？ 这确实是真的啊。 好吧，我觉得就是不管是到现场的还是在家看球的，想必这个端午节大家应该看球看得挺开心的。 嗯 啊，刚才那个昨天的时候我们还聊到说，开幕式啊其实应该挪到端午节来。 为什么呢？ 因为你像这次世界杯的开幕式是在星期四， 嗯， 星期四的晚上，因为很多的朋友星期五的早晨还要上班，所以可能关注不了开幕式，还不如真是搁到这，可能不知道咱中国这个有端午假期，要知道就挪后一天， 嗯， 星期五的晚上， 那收视率是不是哗哗的就涨上来了？ 对， 真还是有可能的， 是吧？ 嗯。 好了，接下来关心青年计划，我们来关心娱乐方面的消息。这个由杨幂主演的电视剧《扶摇》昨天晚上开始是在浙江卫视播出了。 嗯， 那么这部电视剧是根据天下归元的小说《扶摇皇后》改编，是一部古装女性励志剧，讲述了出生底层的平凡少女扶摇为了解救同伴踏上了五洲历险的征途。啊，这个过程非常的艰险。 嗯， 啊， 这除了杨幂和阮经天这对高颜值的 CP 之外呢，《扶摇》这部剧啊，还集结了刘奕君、王劲松等老戏骨。那么在这部服装道具场景方面呢，也是比较用心的。 嗯， 整体风格啊是属于低调沉稳类型的啊。 嗯， 大家在这个看剧的同时啊，还能欣赏到美景，还不错啊。 嗯，提醒一下大家，每周一到周四晚上的10点，电视剧《扶摇》将在浙江卫视连播2集。我们再来说说由罗晋、郑爽主演的电视剧 为了你，我愿意热爱整个世界，昨天在爱奇艺上线播出了。 这部电视剧呢，改编自唐家三少的同名自传体小说啊，故事呢和他以他和妻子的爱情故事为原型的啊，讲述了长工和木子啊20年相知相爱相知相伴的这个情感点滴啊，以及长工从这个行业新贵啊摔到尘埃当中啊，再到最后又找到了人生的新的真谛和道路啊，最后成为了作家富豪榜首的这种成长经历，可以说是他自己人生经历的一个写照了。 那么这部剧啊，据了解主人公的故事同时也都是发生在80后一代年轻人的这个奋斗影像之中啊。这部电视剧每周一到周三的晚上8点在爱奇艺平台更新2集，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关注一下。 青年说继续说， 好，青年说继续说，接下来我们进入我们的时尚观察员这个连线的环节，我们马上来连线我们的北京青少年艺术服务中心的这个点评专家张楚清啊，来看一下本周有哪些值得推荐的话剧。楚清你好，能听到我们的声音吗？ 哎，主持人你好，能听到。 本周有哪些可以值得给我们推荐的话剧方面的消息？ 本周呢，我还是给大家带来2部剧。然后呢，第一部剧呢是《雅各比和雷弹头》。《雅各比和雷弹头》呢是哈农和列文首部中文版正式授权的作品。该作品呢与《安魂曲》《俄亥俄小姐》《旅人》并称为哈农和列文4部经典的戏剧作品。这部戏呢曾经在以色列、法国、美国等多个国家上演，场面呢也是场场爆满。然后呢，这个剧呢是通过对2个无所事事、庸庸碌碌、渴望爱情的流浪汉和一个自封为艺术家的女人之间的荒诞故事，戏剧性的再现了人与人之间的隔阂、不可沟通、冷漠和与社会分离的现状。这部独角戏呢是由王子川自导自演的，极具颠覆性，一个人、3幕剧、4个角色。如果大家呢对这部独角戏感兴趣，6月27日到7月1日可以在龙福剧场观看这部剧目。然后呢，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第2部剧呢是《宝岛一村》。《宝岛一村》呢是著名导演赖声川和台湾综艺教父王伟忠共同创作的，金钟奖影帝曲中恒、著名相声演员宋少卿等主演，原汁原味地展现了笑中带泪的乡愁故事。在这部舞台剧作中，台湾眷村3代住民4个家庭在大时代的无奈中飘零后回归大陆探亲的故事被娓娓道来，60年的情感经历浓缩在3个半小时的戏剧之中，饱含着半个中国的发展史。自从2008年在台北首演以来呢，这部戏已经在全世界巡演了230场，每逢上演呢都是一票难求。如今呢已经10年了，这部经典之作会再次呈现给北京的观众。然后如果大家喜欢的话，7月12日到7月15日可以一起走进保利剧院感受这部诚意之作。 好的，感谢楚清的连线，再见。 好，再见。 其实我发现我们每次的这个话剧的推荐啊，我有一半都是会去看的。 哦，是吗？ 对，而且我发现我看完了以后说，推荐的果然都很好。比如说上次推荐了，上次是推荐了一部电影叫做《完美陌生人》。然后我专门去看了，我觉得很棒。后来发现它的豆瓣评分有8.5，然后其他的话剧我也去看了，比如说上次我们播了一个就是世界上最赚钱的一个舞者，然后他那个自己编排的那个踢踏舞，那个我也去看了，我也觉得非常的棒。所以说这部赖声川的这个新的话剧，我觉得7月12号我一定会锁定去看的。 曼宁，你下次看的时候能带上我吗？ 我觉得可以啊。 因为我端午节假期其实也看了一个话剧，叫做《无人生还》，然后这是一个推理剧，就是8个人被困到了一个孤独的小岛上，然后这8个人就相继都死去了。 这是一部话剧吗？ 对，然后这八个人里面有一个是凶手，然后他自己也自杀了，让你就是自己推理，最后揭开谜底。 哇，那这部剧在舞台上呈现还是很有难度的吧？ 很有难度的。好了，我们先进一小段歌曲，歌曲回来以后继续和大家聊我们的青年说方面的关爱青年计划。 网罗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八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青年说，我们继续说啊，我们来关注的是，根据这个相关的报道，世界卫生组织将游戏成瘾正式列入了精神疾病 啊。 这个相关规定今天起开始生效，而且世界卫生组织将通知世界的各国政府将游戏成瘾纳入医疗体系，好好给治治。 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就表示啊，游戏成瘾的症状啊，它包括无法控制的打电玩啊，频率、强度和时长哈、都要纳入考量当中。越来越经常将这个电玩置于其他生活兴趣之前哈、即使有负面后果也要持续增加打电玩的时间，这其实都属于游戏成瘾的症状。 不过世界卫生组织也表示啊，相关的行为要好好的观察12个月以上才能确定他是不是游戏成瘾、 对， 是不是精神疾病啊。这个当然了，如果这个玩的电玩时间确实很长的话，也可以立马就确诊他。 还真的是 啊， 我之前呢有一个朋友，我几乎每就之前我们有一个游戏叫吃鸡游戏，对吧？然后我就发现啊，他每次都在那个上面，每一次玩的时候他都在那个榜单上面，就说明他也正在玩。然后后来呢，他突然有一天就卸掉了吧这个游戏，说我不玩了， 不玩了。 哎，我觉得这个就不属于游戏成瘾。 对啊，这人这个终止自己的这个游戏的这个进程了、 对， 他可能偷偷的在 iPad 上又下了一个，偷偷玩了。报道称啊，部分国家之前已经承认游戏成瘾是重大的公共卫生议题，许多国家都有治疗游戏成瘾的戒瘾机构。 所以啊，你还千万别成瘾，你要成瘾的话，人家觉得你有精神病啊。 对，哎，其实我觉得吧，你像很多游戏啊，它可以比如说它就发明这一个月，就只能玩这一个月，玩完就取消，就跟世界杯一样，四年才能来一届。 那你说这游戏研发的这个商家他怎么赚钱呢？ 亏钱了是吧？ 是啊， 这得从这国家层面制定相关法律。好了，我们再来说说刚参加完高考的朋友们，注意了，2018年这个部分大型高校的招生咨询会将在6月23号下午3点在北京景山学校的远洋分校举行。 在这个咨询会上呢，将有北京内外的热门高校的招办负责人现场来接受考生和家长的咨询。除了热门的中央部署高校之外呢，北京市的市属双培以及外培啊，计划招生大户和部分境外重点高校呢，也将集中亮相了，以满足考生这个一站式的咨询需求哈。同时呢，咨询会现场呢还将邀请这个出国语言培训学校，还有留学服务机构，还有复读课呀，这个辅导机构参加，满足考生的多样化需求。 大家把时间记好了，是北京的考生，这个是这个就是可以到这个北京景山学校远洋分校啊去咨询一下啊，时间是6月23号的下午3点。我们再来说说北京青年广播6月26号的台庆一周年当天会有砸金蛋的活动。那么金蛋的一等奖是由中青旅耀月提供的全球极致之旅，那就是大溪地5晚8天自由行。 我们在这个一周年活动期间呢，其实不仅仅有这种砸金蛋抽大奖的这种环节，同时啊，在6月26号的当天啊，我们还要线下的和你一起来做蛋糕和看电影。比如说啊，美女主持人啊要化身这个蛋糕制作师啊，和你一起完成这个蛋糕的制作。同时呢，在982的放映厅呢，也会邀请你和朋友们一起来看一个关于青春的还有回忆的一些电影。观影的现场啊，我们还会准备其他的抽奖的环节的。所以说想来参加我们活动的朋友们要一起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哈，要及时的看到我们有什么样新鲜的信息。 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旅客朋友们，大家好！你们即将乘坐关爱青年计划号飞船，开启本次由地球飞往982星球的太空飞行之旅。青年朋友们请注意，现在开始刷脸登机，通过，通过，通过。 哎，机器坏了吧？这都不是青年啊，怎么就能登机啊？ 本次旅程年轻不限年龄，以此刻心理活动为准。 80后的青春腔调，90后的激昂奋进，00后的热血未来。关爱青年计划，北京青年广播，我们不一样。FM98.2 AM927，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忠诚、勇敢、逆转、胜利。6月14号到7月15号，几十所高校，上百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全频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982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982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 网罗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8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好了，一小段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啊。如果您开车的话，可以把旋钮调到 FM98.2 AM927 啊，来收听这档这个可以听可以看的早间服务资讯类节目。 嗯，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是端午节你吃了什么味儿的粽子。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吃的粽子都是枣馅儿的 啊，就是甜口的呗。 对，里面就只有枣。但是我昨天啊，在端午节的时候呢，我吃了一个豆沙馅的，因为我实在是找不到这个枣馅的。 反正我昨天的时候实在是找不到甜口的了，我就吃了个咸口的。 你就吃了一个肉粽子？ 对，红烧肉的。 红烧肉。而且你没有发现，就是这个粽子啊，它这个甜口的一般会包成这种就很多边形的这个样子。 没错啊。 而且这个肉粽子呢，它就是长方形的。 我那是吃的方形的， 是吧？ 反正这个粽子这个事儿吧，就是，一到端午节的时候，像是甜口的还是咸口之争呢，就开始了， 持续了很多年， 持续了很多年啊。这个朋友们也可以发来这个微信啊，在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里和我们留言啊，或者在我们的花椒上啊，搜索982青年说的直播间啊，和我们进行互动。我们今天互动的话题就是端午节你吃了什么味儿的粽子？这个曼宁吃的是甜口的，我吃的咸口的。我们来看看吧。 其实我刚才啊，看到我们这个网友评价哈，就说这个外国人他是怎么看待粽子的呢？就其实啊，就很多外国人他倒对这个里头的馅儿什么甜的咸的，他倒是没有很大的这个，他不会计较。 对， 他唯一计较的就是外边这个皮儿他能不能吃呢？而且这个皮儿他觉得很香吗？ 这啊是这样的，它本来本身就是那个艾叶包起来那个艾叶的香味儿， 对， 让这个粽子更加的这个吃起来更加的好吃，是吧？ 对。 但是是不是外国人吃这个粽子就觉得这不就是盖饭变成了这个大米饭的盖饭？打包拿艾叶打包的吗？是吧？啊， 这个哈、这个还是不太一样嘛。这起码这个是瓷的吧？这是糯米啊。 我听说啊，在四川有一种粽子是辣粽子，就是说这个辣味儿的啊，就比如说搁各种辣椒，然后呢这个 那要蘸白糖吃吗？ 肯定不蘸了，再蘸这没法吃了。 甜辣味儿的呀。 也兴许有啊，但我就怀疑，你比如说辣粽子里边是什么样的馅儿？那宫保鸡丁馅儿、鱼香肉丝馅儿、 黄辣丁馅儿啊？ 那这又是不是还得 剥开粽子说涮着火锅吃， 还得加点什么油碟什么蘸着吃哈。 对啊， 我们看到另外一个网友朋友啊，他说这个外国人对于粽子吧，他其实表示这个皮儿硬跟刚才我们说的一样哈，就是他们把这个外面的粽叶的这个皮儿呢也觉得是可以吃的了。 哎，我在新疆的时候啊吃过一种粽子，叫做这个冰淇淋粽，就是甜口的粽子啊，但它这个粽子里边馅儿没有什么，其实估计就是放点白糖啊，就是粽子啊，然后呢放到一个碗里面，然后给你上面铺上冰淇淋， 哦， 然后再放点冰碴子， 这吃起来得很酸爽。可是我有一个问题很好奇，就是在这个端午节期间啊，这个新疆那边的温，这个气温大概是什么样子的？ 那可能会高一点吧，但是 就用来降温的是吧？ 不是，但是这个冰淇淋粽呢是春夏秋冬都有 啊， 然后呢还特便宜，然后5块钱一个，2块钱一个，然后满大街都有 哇， 然后你就可以把那个粽子和那个冰淇淋给搅碎了，然后拌着吃，反正挺好吃的。 我们还有看到另外一个朋友他说啊，说这个平常我们这个甜咸之争啊，一般都是南方吃甜的，北方吃咸的。就是这个粽子呀，它特别的奇怪，那怎么就是北方吃甜的，就南方变成咸的了呢？ 对啊， 还真的是哈， 还真是。 而且我之前哈、啊，我之前从来没有吃过，你吃过肉元宵吗？ 我没吃过。 就是在那个淮阳那一边，它那个元宵个儿特别大，它里边包的是肉。 真的，我 第一次吃到，我都这特别的惊讶，这个很酸爽那种感觉。 是这样的，其实包括那个元宵啊、粽子呀、啊，还有很多这个甜咸之争，甚至糖醋里脊也是。糖醋里脊呢也有咸口甜口之争。 哦。 比如东北那边的锅包肉，你问一下，你说你吃甜口咸口还分这个呢？ 哦，是这样啊，我怎么记得我吃的都是甜的呢？ 我吃过咸口， 可能我做的都是那个一个地域的人，他都是这一个地儿的师傅做的。 好吧，我觉得不管是甜口还是咸口啊，昨天是端午节，想必大家都吃了一个粽子啊。这是图一个吉利，讨一个彩头，我觉得。这个甜口还是咸口，您怎么的都得吃一口 啊，不重要。对对对，这要是这个节日哈， 对， 一定要来纪念一下。 好嘞啊，我们再来说说啊，这个网友大肥猫啊，给我们分享了一条特别有意思的消息啊，说在安徽啊，有一位58岁的殷大叔，已经经营粽子作坊40年了。每年端午节，他们都要连天的这个加班啊，去制作粽子。一口直径3米的大锅，能蒸2000多个粽子。 哇！ 每一个粽子，他们都像对待工艺品一般的蒸出来。 哇、啊、哇，这太想吃了哈！而且啊，因为这个粽子做得好啊，所以这个师傅他们这个粽子的销量也特别的高。你如果不预定啊，你是买不到的啊。这个每天5点前啊就卖完了。 哦，太厉害了。 对，所以说这个 端午节当天岂不是更，而且它是热乎的。对吧，它直接蒸好的。 特别的鲜，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另外一条消息，网友萌芽给我们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发来消息说，上海中考刚刚结束，有一位奶奶说自己的孙女儿今年参加了中考，要她来陪考，能心定一些。这位奶奶还说孙女小时候很瘦，现在胖了，平时会埋怨她做的饭太好吃了，甚至希望她做的难吃一点，不要再往心长胖了。 这位奶奶表示啊，不想给孙女压力，考到哪儿就算哪儿啊，你考到哪儿奶奶还是会给你做好吃的饭呢。 想起来就觉得很开心啊。 这是一种非常甜蜜的痛苦。 对，而且尤其是其实奶奶做的东西你在饭店怎么买都买不到。 对，就比如说像我回家的时候，放假回家的时候，我姥姥姥爷就特别想带我去下馆子，他们眼里还是下馆子就是吃好的。 对， 我就想跟我姥姥说，我就只想吃你做的饭， 是 的，你的做碗粥我也愿意吃。 而且像那个包饺子也是啊， 对， 你比如说就是一个人包的馅儿就是不一样啊，你比如奶奶包的馅儿，或者姥姥姥爷包的馅儿，长辈包的馅儿，和你自己制作出来的馅儿就是不一样， 真的不一样，尤其跟那个速冻的就更不一样啦。 饭店吃的也不一样，反正就只能是长辈包的饺子好吃， 家的味道。 对，我们再来说说网友玄尘啊，给我们发来消息说，最近在河南科技大学，副校长开着自己的车送毕业生们离校。 哇，这校长大公无私了啊！据了解呢，在河南科技大学啊，后勤职工以及学校 校老师哈、啊、都开私家车来送毕业生，也就是一个传统了哈。大家已经坚持了4年之久了。这个副校长雷芳听闻之后呢，也加入了爱心车队啊，到现在已经坚持了3年了哈。 嗯， 哎，这是一个很贴心的校长啊， 很贴心的校长啊、嗯、我也特别期待大学毕业的时候能被校长送一下 啊这你兴许就是校长说快走吧，我开车送你、啊、 我记得我在上高中的时候、嗯、我们那个时候是寄宿制的，就是2个礼拜休息一次、 嗯、 然后每次到2个礼拜休息的时候啊，这个学校里面啊全部都是车都来接小孩的、 嗯嗯、 那个时候我就看到我们这个班主任啊、 嗯、 各个科的老师啊都站在那个路口来维持秩序， 是这样， 我觉得他们也挺难的，除了上课还得当交警啊。 没错啊，我小的时候其实有一个印象比较深刻，当然不是大学的校长送我回去啊，而是我的那个叫做学前班的老师， 嗯， 把我送回家。 哦、 嗯，因为那天呢，我的父母因为工作特别忙，就是实在是来接不了我了， 嗯， 然后那时候又没有手机。然后就没法联系嘛，给学校打电话呢，学校当时已经放学了，就在那个档口、 嗯、 所以呢我就一直待在教室里，就是眼巴巴的看着所有的同学都走了，我背好我的小书包，然后就等着家长来接我，就一直没接，我就在那哭。 嗯， 还好我们学前班的一位语文老师啊，也因为种种原因他下班晚 啊， 看到我了啊，当时我们那小城镇这个人也少是吧，你问一下你住在哪里啊，就开着这个他的这个当时应该是个小摩托车啊、 嗯、 就拉着我就回到了家里面。 哦， 我还是挺感激他的。嗯， 就那个时候觉得哇，救星终于来救我了。 对啊，你这哪像您现在都是大学校长去送孩子啊、 嗯、 这多好啊是吧，但是大家一定要乖一点啊，你别让大学校长这个不开心， 少挂几门课，找个好工作啊。 对啊，你省得大学校长说我都送你毕业了，你这到最后还又回来干啥， 怎么回事啊你。 好了，我们再来说说跟世界杯有关的消息吧。网友阿树给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发来消息说，最近在重庆的沙坪坝啊，有一对情侣居然签署了世界杯协议。 嗯， 啊，签了一份合同。 这原因是什么呢？因为这个男生之前观看球赛哈、啊、打扰到了女朋友休息，于是啊这个女朋友一气之下拔了这个网线，中断了这个比赛啊、 嗯、 为了照顾彼此的感受呢，两个人就决定啊签署一份世界杯协议书，这个条约啊就包括每周只能熬夜看球3次、嗯、看球每次呢只能购买50元以下的观赛小吃等等、 嗯、 这个女朋友表示啊这个合约啊促进了两个人之间的感情和和谐，之后呀、嗯、还会继续签的。 嗯，昨天的时候我在朋友圈居然发现了一个我的朋友给我分享的他这个和自己女朋友看世界杯的经历。 嗯， 特别的有意思，因为他女朋友第一不懂世界杯、 嗯、 第二呢也不想看世界杯、嗯、所以呢他为了这个吸引自己的女朋友来看世界杯呢，他就和女朋友赌球。 哦， 他就这样说的，他说你看这个比利时对这个 巴拿马 的这场比赛你赌谁赢，那女朋友就说我也不知道，我就赌巴拿马赢吧。 嗯， 啊，那个男朋友就说了，说我赌比利时赢，如果巴拿马赢你就算赢了，我就给你买个包包。 哦、 嗯、如果比利时赢了啊，你就带我去吃这个小火锅啊。这个女朋友说没问题啊， 开心的两个人就开始， 只要买包包一切都没问题， 包治百病、 啊、所以说两个人就坐在那里非常激动的看比赛、 哦、 啊，这女朋友其实背后是为了包包啊，男朋友其实是背后是为了看球、 哦、 啊，两个人就达到了和谐统一和平衡、 啊、这个办法我觉得还不错哈、啊、给这个无法看球的这个男生们支个招 啊、嗯、这个而且特别专心，女朋友看的比谁都专心。 嗯， 好吧啊，接下来我们再来给大家说说6月26北京青年广播台庆一周年的当天啊，有砸金蛋的活动啊。砸金蛋的一等奖是由中青旅耀月提供的全球极致之旅，那就是大溪地5晚8天自由行。 嗯，而且啊再给大家说一下，在台庆当天呢我们还有其他的活动，除了这个砸金蛋之外呢，你还可以和这个美女主持人线下一起做蛋糕，或者和这个帅哥主持人啊，比如说这个张厂长 啊你可以跟他一起看电影、 嗯、 而且呢在观影的现场呢还是有一系列的活动等你来参加的，所以大家呢一定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来及时的收到 到这些消息哈，及时的来参与。 没错啊，接下来进入我们的校园观察员连线的环节，我们来连线中国传媒大学的辛怡啊，来说说现在最近高校都在做的自主招生啊，来看看传媒大学的自主招生目前的进展怎么样。辛怡你好，能听到我们的声音吗？ 能听到，主持人好。 给我们介绍一下传媒大学目前的自主招生的情况。 最近呢各个学校开始自主招生，然后传媒大学当然也不例外。那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自主招生和普通的高考招生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别。首先呢，这个自主招生它更看重你的特长，它会比较看你有没有这样专业方面的一些对它的独特的思考。我也是查了一下今年的数据，今年中传呢一共是只有7个专业招收这个自主招生的考试的学生，名额呢只有140个，然而报考的人数却达到了18000多个人。也就是说相当于只有0.7%的这样一个录取的概率，可以说这个竞争是完全不比那个艺考完全可以和艺考的激烈竞争程度相比较了啊。然后呢我也在校园里面问了一些来参加艺考的同学，他们说他们为了这个自主招生的考试也是在高考之后都没有休息，买了很多自主招生考试的参考书还有历年的考试的题目来进行一个训练自己。然后我也问他们，我说为什么你们都争先恐后的要来考这样一个自主招生呢？他们说因为通过了之后啊，就可以在录取的分数线的基础上呢可以降分录取，所以很多的学生都想来试一试，也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一个好机会嘛。对，然后说完了自主招生的话，我们再来说一下最近的毕业季的一些活动。说一下我们学校游戏系的一个毕设展吧。游戏系的那个毕设展呢，其实就是将毕业生们设计的很多的那个游戏展出来，然后让在校的同学去试玩。我和我的朋友也是过去看了一下，当时场面非常火爆，甚至是很多都是需要排很长的队你才可以玩一下的。 这个很有意思啊。 对啊，我印象比较深的是有一个叫那个旧照寻踪的游戏，它比较考验你的智商，就是要在照片中寻找线索，然后你才可以进入下一关。除了智力游戏呢，还有一些 3D 的游戏、桌游等等，可以说就是涵盖了游戏的各个种类了。 好的，感谢欣怡给我们的连线，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先连到这儿，再见。 好，拜拜。 青年说，继续说。 青年说，继续说啊！刚才和欣怡聊到了关于自主招生的问题啊，传媒大学的自主招生也非常的丰富，大概有9个专业是需要自主招生的。前段时间我也有朋友的这个说自己的孩子要考传媒大学的自主招生啊，就是特别着急，想问问我考什么内容。我跟他说我也不知道啊，因为毕业很长时间了，然后给他找了一个这个还在校的一个我们的学弟学妹啊，给来分享。其实很多的考生可能现在参加完高考以后呢很纠结啊，第一呢是不知道去上考哪个学校的自主招生，第二呢一些学校的自主招生究竟考什么，说实话不知道啊。刚才我们连线的是传媒大学的辛怡，来分享了这个传媒大学的自主招生啊是哪些，这个考哪些。接下来我和曼宁我们俩一块儿再和大家分享一些比较这个突出的学校啊，这个往年经常进行自主招生的学校这个考哪些内容吧。我们先来说说中国人民大学吧。 对，这个中国人民大学呢自主招生复试考试哈，它这个面试啊采用了现场抽签答题和评委自由提问两种方式啊。人大的面试题目呢非常注重考生啊对于专业知识的掌握。 比如说报考这个人大的国学专业的学生就被问到了对于博物馆方面的专业知识啊，还有报考考古专业的学生抽到的题目都是像介绍中国古代历代都城的具体位置，还有对海昏侯墓的了解。其实这 这确实挺难的哈。 难的。 再来说说清华大学的自主招生都考哪些题吧。 嗯，这个清华大学的复试啊，不仅包括面试啊，还有体测。看来清华还是很注重这个大学生们的身体素质的。这个面试考什么呢？考生说啊，每个人呢大概有一份10页左右的材料，这个材料中涉及到人工智能、高新科技、区块链等等这些热点哈。进入考场之后呢，考生啊要根据自己的这个材料回答老师的提问。这些问题啊其实是没有标准答案的，主要呢是考察学生自己的观点。比如说材料里提到的人工智能和教师工作岗位的问题，考官就会问啊，你觉得人工智能可以取代老师吗？或者是人工智能怎么能够更好的为教师行业服务呢？其实是开放性的。 我觉得这个回答非常的简单啊，人工智能绝对不能替代您老师的工作岗位。 这怎么可以呢？是吧？ 对吧？最后我们再来看看北京大学的自主招生的题目吧。你像北大的面试啊，更这个侧重于这个考生的个人志愿以及逻辑思维和批判性的思维啊，必须得有情怀。 嗯， 不少考生被问到如何看待科技与人文和艺术的相结合啊，还有形式上看面试环节主要分为个人陈述和集中大讨论两个环节。 嗯，这个说完了这三个学校的自主招生复试之后呢，不得不说啊，自主招生呢还是考察的这个很综合的能力的，不仅对专业的知识要熟练掌握，还要考察考生的思维逻辑，还有他的人文情怀等等这些。所以呢，考生啊如果想要去参加这个自主招生啊，一定要做充分的准备。 还是希望大家这个积极应对吧。不管考什么，我觉得就是把自己最突出的一方面、最有个性的一方面展 示 出 来 啊。自主招生嘛， 嗯， 这和高考之间的区别就是啊，就是一定要这个不能千篇一律啊， 对，要有自己的特长， 必须要有特长啊。当然了，这个面试的时候还是要注重自己的这个礼仪啊，这个仪表啊，对吧？你比如说，当问到人工智能可不可以取代教师的时候啊，一定要回答的是这个。 这怎么可能呢？ 这怎么可能呢？好吧，我们再来说说刚刚我们一直给大家强调的6月26号我们青年广播的1周年台庆的活动吧。我们准备了砸金蛋的活动。 嗯， 那么金蛋里啊，除了这个有这个美味的小龙虾霸王餐的兑换券啊，还有很多精美的礼品。当然了，这个砸金蛋的一等奖是由中青旅耀月提供的全球极致之旅，那就是大溪地5晚8天自由行。 嗯，而且啊，我们在这个6月26号的台庆当天呢，还有2项活动。第一项呢是主持人陪你线下做蛋糕，第二项呢是主持人陪你线下看电影。看什么电影呢？是一部关于青春的电影啊。那么在观影的同时呢，你还可以参与我们这个抽奖的活动。另外如果还有更多的这些活动呢，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来及时的了解。 6月26号台庆当天，我们确实会有很多的这个活动。这个伴着这个听众啊，还有我们的网友啊，从早晨一直到晚上，我们制作的非常的好。当然还有很多的福利，大家抓紧去关爱青年计划的微信公众号走一走看一看啊。好了， 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 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好了，以上就是我们青年说的上半时段的所有的节目了。这个是由这个张悦啊和我们的实习编辑陈文新、关悦为您编辑的。消息来自于 新华社、 人民日报、 澎湃新闻、 新京报、 北京日报、 北京晚报、 北京青年报、 中国新闻社、 新浪新闻 啊、网易新闻， 是由张悦和曼宁跟您聊的啊， 跟您聊的啊。好了，我们进行小段歌曲，歌曲回来以后进入我们的第二个环节——青年 会 客 厅。 The legends and the myths, Achilles and his gold, Achilles and his gifts, Spider-Man's control, and Batman with his fist. And clearly I don't see myself upon that list. She said, where'd you wanna go? How much you wanna risk? I'm not looking for somebody with some superhuman gifts, some superhero, some fairy tale bliss.Something I can turn to, somebody I can kiss. I want something just like this.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网罗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八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好了，一小段广告期以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啊，我们进入了我们的青年说的第二个板块，青年会客厅。每个周一到周五，我们都会邀请团市委推荐的两红两优的我们的这个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市工贸技师学院轻工分院这个服装专业的学生，也是我们的北京市优秀的共青团员胡平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作为一个在校生啊，和居然拿到了这个代表中国参加了第44届世界技能大赛时装技术项目，而且拿到了冠军啊，这个很为胡平高兴。先让胡平给大家打个招呼吧。嗯，对着话筒就好啊，这个给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叫胡平，来自北京市工贸技师学院，然后现在是服装系的一名学生，然后在去年十月份在阿联酋阿布扎比举办的第44届世界技能大赛，我参加的是时装技术项目，并获得了金牌。 当时参加比赛的时候，去那里，包括在那里的这个比赛，能给我们描述一下吧？先来说说这个世界技能大赛是个什么样的大赛。 世界技能大赛被誉为技能界的奥林匹克，然后它分为六大领域。我们时装技术项目呢，就是属于创意与时尚艺术领域的这个一个项目，然后它还包括社会与服务啊，然后建筑金属构造啊，然后和一些就是它包括一共是六个领域嘛，然后它有文科，有文科啊，有理科的，这样就是属于是这种劳动技能，只要是你能想到的这个职业它都有。对， 就是所有的职业的技能方面的都有。 对， 有没有考主持人技能的？ 没有，就是等于说是技能方面的，就是动手啊， 技术方面的， 技术 方面的。 对。 那你参加的是时装技术？ 对，时装技术。 时装技术，时装技术都会考些什么呢？ 像我们每一届的考题都不一样，我们这一届的考题就是，它有涉及到立体裁剪，服装设计，然后服装制版、服装制作和手工装饰，它就是考验一个服装从业人员，你所需要具备的所有的这个专业技能。 哦， 对， 我可以这样理解吗？就是时装技术其实就是裁缝技术。 可以这么理解，对，但是裁缝呢，这么说的话，就感觉他好像只是会做衣服，但是时装技术它这个就比较笼统的去概括了这么一个，就是学服装所需要具备的这些技能。 能举一些实际的例子吧？因为对于我们听众和网友来说，可能时装技术，那所学的东西有很多呀。你比如说，我得设计服装吧， 对 啊，比如说我，比如说给一个这个女生啊设计一套服装，得叫量体裁衣，对吧？ 对 啊，得先给她量尺子，这些是不是都得学？ 对，这些都是所需具备的，就是比如我们说看一个人去给他做一件衣服，首先要了解他的想法，要知道他想要什么样的风格的衣服，然后要去考量他的这个职业，他的这个气质和他的这个，包括他的这个整体的这么一个仪态，去考虑他适合什么样的衣服，然后再去量他各个维度的这个尺寸呀、去做一件专门属于他的这么一件衣服。对， 那就是具体的细节呢，比如说像这个裁缝一样，对，需要剪剪子， 还有缝，是这些技术吧？ 嗯，我们首先画出一个设计稿，跟这个、等于说这个我们的客户啊，或者是跟他去沟通，然后修改完成之后呢，我们就会进行制版，就是按照这个设计图去制出这种裁剪的这个样板。样板出来之后，然后我们是要我们需要去试批样，就是拿这个样板去裁剪这个面料，先做出来一个这个批样，然后试穿看看有没有什么地方不合适，这样。然后如果是有什么地方不合适，我们可以在样板上再进行修改。如果就是修改完成挺好了之后，然后我们就做一个完整的成衣就出来了。 那你去参加的这是第几届的世界技能大赛？ 第44届的。 第44届。 对。 当时像你这个分项目吧，叫时装技术项目。 对。 这个项目里面有多少个国家参与？ 我参加的这一届有30个国家。 30多个国家都是哪些国家？ 有巴西，然后有澳大利亚、加拿大、比利时，然后日本、韩国，很多很多。对，欧美国家包括亚洲国家，像什么哥伦比亚呀，然后那个还有东南亚那些国家也有，反正就很全。 你看到的他们的这种整体的面貌或者形象是什么样子的？ 我觉得他们参加比赛好像是很放松的那种感觉，很放松的感觉。对， 就是我们都是 来玩的 是那种 感觉 是吧？ 对对。 那比如说他们的这种技术啊或者技艺怎么样？ 他们感觉他们好像是对于那种设计的那个思维更加开阔一些，但是在工艺制作上面啊，细节还是处理的不是特别的，怎么说，不是特别的注重细节吧， 就是有想法没做法。 对，是这种感觉。 是这种感觉。 对对对， 是吧？那比如说同时比赛的话，是要出同样一道题，这30个选手一块参加呢，还是说每一个选手都有自己的命题？ 我们是统一的命题，我们5个模块，对，每个模块它有固定的时间，然后固定 这5个模块都是哪5个模块？ 我们第一个模块是立体裁剪模块，就是立体裁剪呢，它就是每个人有一个人体模台，然后我们裁判长呢，他会随机抽取一张，也可能是秀场图片呀、杂志图片，是一条连衣裙，然后我们需要拿那个白坯布。然后在人台上进行1:1的这个复制裁剪，然后拿那个大头针去别致。我们要把这个结构啊，然后和它的廓形啊最大化的还原，然后就是在细节处理上也要注意方法，就是越还原越得分越高，然后在统一的时间大家都做同一个这个图片的连衣裙。 哦，那挺难的。你比如说大家看到一张图片，好了，你这个张图片你现在10分钟之内给我做一个同样的衣服，是这意思吧？ 对，就是我们只是拿白坯布在就是在人台上等于说只是做出它的结构啊和它的廓形， 这是其中一个模块。 对，其中一个模块。 还有吗？ 第二个模块是服装系列设计，然后它是随机抽取面料，那个面料也可能是提花的呀、毛呢的呀，也可能是就是雪纺的呀、棉质的呀，抽取出来大家都按照这同一块面料，然后在统一的时间内，然后画出一套设计。裁判长会指定你画快销的或者是中档的设计或者是高档的设计，他面对的这个人群啊还有消费能力啊和这个客户的需求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考验大家的这种能力，不仅仅是画工上面。 哦，就是比如说啊，这个是纯棉的料子， 对， 或者叫这个叫的确良的料子， 对， 啊， 你看就也要把它的质感， 这是随机的抽取吗？ 对，大家提前都不知道的， 就是，都不知道。然后呢告诉你好了，这个纯棉的料子你要给我设计一个高档的服装， 是这个意思。对， 然后这个涤纶的你给我设计一个这个快销的服装。 对， 然后马上开始，然后这30个国家的选手就开始了。 对对对，同一时间。对， 你设计的是什么？你抽到的是什么？ 当时裁判长抽了一块就是有飘逸感的这种棉质的面料，然后他指定我们画高档。 那棉质的是好还是不好呢？在你作为一个这个时装的技术的设计师来说，或者说是这个叫裁缝吧，你觉得是好剪还是不好剪？ 其实棉质的好剪，就是 棉质的 好 剪，好 表现又好裁剪，而且好制作。 啊， 对，是 这样。那说明还是占点优势的。 嗯，对。但是呢，大家都很公平嘛，因为统一命题、统一的要求，你觉得容易去表现呀、啊？大家肯定都觉得好画，是这样。 嗯， 对。 然后呢，你设计的是什么？ 我设计， 他要求是高档， 对，要求是高档。对， 啊、 高档的话是画两套礼服。 哇。 对，当时我是我是主要体现了它这种棉质的褶皱， 嗯， 然后在两套礼服上，一个是拖地长款的，一个是到小腿肚这么长度的， 嗯、 然后我在上面就是做了一些这个褶皱啊，然后蝴蝶结呀、啊，然后这种那个波浪的飞子边啊， 嗯、 这种的细节的设计元素， 嗯， 然后去画的这么样的一个设计，对 啊，然后最后把它制作出来还得， 这个。前三个单元的话，它是单独的这么一个，就是每个这个模块它都是没有关系的。我们是第三单元、第四单元和第五单元是制作出一条连衣裙 啊。 对，一二模块都是独立去考验你这个立体裁剪和设计的这个技能。对， 第三个模块是什么？ 第三个模块就比较难了，我们就要设计制板。 嗯、 设计制板呢，就是我们会有五个这个。 就是设计制板，就是说这个板只要制作好了， 可以裁剪制作了 啊，可以裁剪很多这个同样的版式的衣服。 对 啊， 是这样。我们会抽签儿，就抽签儿呢，它的那个不确定因素就很高了。然后我们会有五个圈儿，一个圈儿是它指定你是这条连衣裙要设计对称还是不对称的。第二个圈儿就是你要做中腰、高腰还是低腰的这么腰结线的这个设计。第三个圈儿就是你要做什么样的领子。立领、倾国领和西服领。第四个圈呢，就是你全身的褶皱元素要设计倒褶还是碎褶。最后一个圈就是你需要做一个有袖卡夫的这个连衣裙，还是做一个有兜的连衣裙。 你觉得哪个难一点？ 这五个圈就是你抽出了一个圈，其他的就不能用了，就这样。我觉得比较难的是不对称款的， 不对 称款，它在对它在设计上，尤其在制板上非常麻烦。 嗯， 对，在裁剪的时候也很麻烦，因为对称的话，因为我们布是双叠在一起的，然后你一个板放在上面，裁直接能裁出两面对称的这样。你要是不对称的话，制板你的左右两片还要画不一样的这个样板。 嗯， 对。 那你像你这个最后抽到了哪一签？ 最后抽到了还是自己比较擅长的，就是抽到了对称的，然后对称中腰碎褶，然后倾国领和带兜的这个款式。 做版式时间应该挺长的吧？ 对，做版的时间很长。 大概需要多久？ 我们做版的时间大概需要3到4个小时。 3到4个小时。 嗯。 所以说，参赛的选手，比如抽完签以后就要开始了，是在一个大的这个仓库里面吗？ 我们是每个项目都有一个独立的这么一个 工作室、 工作区域， 工作区域， 然后它的那个 边缘那都是开放的吗？ 对，是开放的，因为本身世界技能大赛它也是它的寓意也是想让很多的青年了解他们身边的这些这个 互相促进 职业，对职业去了解职业，然后能了解就是能够学到说自己将来能够做什么样的职业， 嗯， 就是促进大家的这种职业技能的这个交流发展嘛，就是这样。然后 所以你的旁边会有很多人在观看， 对，很多人观看，然后就是大朋友啊小朋友都有，甚至有就学校组织过来的这种都有，对，然后就是非常嘈杂，所以也平时训练的时候也要就是训练自己的这个抗干扰能力，甚至有的人会拔了你要跟你说话，就这样子，但你绝对不能受影响，就这样。 因为第一是有时间要求的，对吧？ 对，有时间要求。 第二，你还要设计出来，这可不能马虎，你稍微一下剪错了，你还得重新来。 对对对，得认真，就是完全要投入到工作状态中去。 嗯，这是第三个板块，第四个模块呢？ 第四个模块就是裁剪制作了。裁剪制作的话，就是你前面的样板制作出来之后，然后进行裁剪制作。我们从这个啊设计制板到制作一共是14个小时，时间其实是非常紧的。对， 14个小时从制板到裁剪出来， 再制作出来。 对，其实就做一身衣服， 对，做一条连衣裙， 做一条连衣裙。 对对对。 这是第四个模块，第五个模块、就是。 第五个模块我们叫神秘盒子，就是。 神秘盒子。 对。 怎么个神秘法？ 因为每个人会发一个盒子，然后盒子里面的东西大家都是未知的。 嗯、 然后呢可能会有一些珠子啊、亮片、丝带啊、然后蕾丝或者一些纱什么的。然后要在规定时间内拿这些就是原材料给你的这个三四单元做出的这个连衣裙做风格相搭配的这么一个装饰品。 哦， 对， 就是说搭配这身衣服的一些小装饰品。 对对对， 那其实也挺考验人的这种设计能力的。 对，所以就是比较 有些人可能很淘，有些人可能很讨巧啊，可能一个丝巾啊或者一个丝带就 OK 了。 它不仅是考验说就是你风格搭不搭配或者是好不好看，它还要看你的有很多评分点。 嗯、 比如说你一共六种材料，这个人他可能六种都应用上了，而且应用的非常的这个协调。 嗯， 另外一个人他就用上了两种，但是也很好看，大家就会这个所有材料都会用上的这个人呢，他的分数就会高。 哦， 对对，有很多评分点。 所以其实还不是完完全全去考虑你搭配的好不好看， 对对对， 还要考虑你做的这个小东西 精不精致，然后难度高不高， 难度高不高， 对，很多评分点有。 那其实它是考了另外一项技能了，等于算是 就考的比较全面嘛， 除了就是对服装以外的另外一个技能了。 对， 你比如我要做一个小纽扣或者小胸针什么的，那你还真得做。 对，是不仅是你的审美 啊，你的这个设计能力强，你还要需要去做的精致，做工好也是很重要。 嗯， 对。 这项比赛已经举办了44届了啊。 对。 啊，胡平参加的也是第44届的比赛。这44届比赛应该是每年举办一次吧？ 是两年一届。 两年一届，那就有80多年的历史了。 对。很老了。 在咱们这个中国拿这个冠军当中，你是第几个？ 这个项目的话，我中国这是第一次拿金牌。 第一次拿金牌， 对， 哇，那很厉害，很棒。你现在总结一下，你觉得你那次去大概去了几天？去阿联酋？ 我们是提前到了一个星期。 一个星期。 对，因为要适应那边的环境， 嗯、 然后我们还要提前到那个赛场去调试机器啊， 嗯、 这样。然后我们大概去了有半个月。 去了有半个月， 对，小半个月的时间。 你觉得这次比赛能拿到金牌，而且44届啊，得有80多年的历史了，这个世界技能大赛。 其实中国是在10年加入的。 10年加入的。 对对对，加入的世界技能大赛。 那现在也比如说参加了八年了，四届了，对吧？你拿到金牌，你觉得你自己回来总结没总结自己的经验？ 我觉得我肯定，因为我们是上一届是第一次这个项目去参加这个比赛， 嗯， 然后其实我也是总结了我上一届选手的这个经验， 嗯， 然后老师们都把就是之前这个参加比赛的经验都总结了，然后用在我这一届的这个训练当中， 嗯， 我觉得给我在训练过程中，我觉得给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你不仅仅要这个技术技能方面一定要很强，一定要全面、很综合的都非常的有优势之外，你的心态一定要好。对，你的心态一定要好，就是在比赛过程中完全能够投入到自己的这个工作状态中非常重要。 嗯， 对。 其实就是不仅考验你的技能，只要你技能稳定发挥了就 OK 了啊，关键是心态。 对。要不然你容易紧张啊，或者是就是脑子里总是想这个想那个的，然后特别影响你的这个 状态。就整体的参赛的时间大概有几天？ 参赛的时间有3天半，不到3天半。 不到3天半啊！你这3天半就是心里紧张不紧张？因为就我感觉，你如果有那么多人看着你比赛，其实确实说实话确实挺紧张的。 嗯， 他还真不是说你关上门然后自己在那里捡一身衣服出来。 对，是紧张，但是因为我们在，因为就是每个国家只同一个项目只派一位选手嘛，这位选手是在其实在两年一届，在这两年过程中我们就要在国内选拔这个最后代表国家去参赛的这个一位选手。 嗯， 我是在两年前的时候就参加了全国选拔赛， 嗯， 然后之后入围了那个国家集训队， 嗯， 一共有10个人还要就是10进5 5进2 2进1的淘汰赛，中间还穿插了就是去澳大利亚比赛啊，然后还有就中国举办的几场这个国际邀请赛，所以也是就是赛出了这种经验吧， 嗯， 然后也慢慢的能够说就是投入到比赛的这个状态当中去， 嗯， 但是最后的那场 阿布扎比那个比赛呢，虽然说紧张，但是还是能够很快的去调节自己的这个情绪状态。 嗯，就是说我已经有充分的经验了，老手了。 对，老是那么多人都看着我，其实很多场比赛已经慢慢的习惯了。 对 对， 其实今天我跟胡平聊天，感觉胡平其实一点都不紧张啊。刚才胡平还说呢，说这个第一次来参加这个直播节目啊，那人家都是在国外，好多人看着眼瞅着这么多人了。好吧，我们进一段歌曲和广告啊，广告期以后回来，我们接着和我们的这个获得第44届世界技能大赛服装技术专业的金牌的选手啊，就是胡平啊，也是我们北京市优秀的共青团员，来接着聊他参加这次比赛的经历和分享他的心得，好吗？ 还有些恶和善良， 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参与6月26日青年广播台庆砸金蛋抽奖活动，我们为你准备了982限量大礼包、小龙虾兑换券，还有特别大奖大溪地5晚8天自由行，当然还有全民参与的982游戏世界杯活动。聆听青春，见证未来，982生日快乐， 982生日快乐。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

我没有了解，但是就是 你比如说你们至少要、嗯、你说刚才要选出十个人参加集训队对吧， 对， 十个人就是十所学校吧。 嗯，不是这样， 嗯， 就是他每个省市，每个省市还要进行选拔，就是每个省市可能这个省 有，像北京市还得选拔吧？ 对，北京市还要选拔。 你现在学校这两三百个人里面得突围一下。 嗯，就是嗯，就是老师会推荐一些优秀学生，然后你自己愿意去学、去参加这个比赛。对，然后进行这种训练之后，然后再去参加这个市里的这个选拔。 市里面的选拔你获得了第几名啊？ 当时是获得了第二名。 获得第二名，有多少人参加呢？ 有将近十五个人参加。 十五个人参加，这考的是什么项目呢？和世界技能大赛相比呢？ 其实它是参考世界技能大赛这种考题。 嗯， 但是它因为我们就是刚开始的这种选拔嘛，所以它的难度会稍微的减弱一点。 嗯， 但是它也是考验立裁啊、制板、制作设计，也是这考验这方面的所有的这个技能。对， 嗯、这是拿到了第二名。 对， 然后呢还要代表北京市去全国参加吧？ 对，全国参加是 全国在哪里？ 全国是我们在上海参加的这个全国选拔赛。 嗯，来自多少个省市？ 来自当时应该是二十五名选手。 嗯， 对。二十五名选手，应该是来自十多个省市的吧。 嗯， 因为当时一个省市能至少能带一个选手，然后最多是两位选手。 嗯， 对，然后他们各个省市在他们省的时候也会有选拔，对，嗯、每个学校的出来的这个选手在他们省内就是选拔出来的第一名和第二名可以来参加这个全国选拔赛。 嗯， 就是这样。 所以说也是经过层层的选拔突围， 对 啊，才能代表中国去参加这项世界技能大赛时装技能的比赛了。 对，因为最后只能有一位选手去参加这个比赛。 嗯， 然后前面所有选手进入到这个集训队之后，然后进行一轮 集训队也会很辛苦吧？ 对，因为就是十个人嘛，然后进行训练之后还要进行 你们十个人里面至少要还要再 PK 下去九个人。 对，然后分阶段的十进五、五进二、二进一的这样的淘汰赛。 那很煎熬啊。 嗯，很煎熬，很残酷。 有没有什么细节和我们分享的？ 嗯，当时 就是集训的话，是不是从早到晚？ 对，就是很累。就是、 那岂不是你要自己刻苦练习？ 嗯，其实一开始参加这个比赛的时候怎么说呢，觉得能够跟很多很多这个同专业的这个来自全国的这个人就是这些学生去交流这种经验吧。 嗯， 但是越往后越意识到就是自己是有能力的，就一定要争一把。 嗯， 一定要说就是付出自己最大的这个努力吧。 嗯， 然后最后到淘汰赛的时候，淘汰赛的时候也是想 很残酷的， 对，就想争一把吧，希望最后那个人是自己。 嗯， 然后其实到最后只剩自己选拔出来自己之后，然后就觉得这不仅仅是自己想要去夺取这个目标了，我是要将来要代表国家。 嗯， 代表国家寄就是我的老师啊，然后都对我寄予了这种希望，然后虽然很累，但是也是有就是来自各方的这个力量支持着我去前进，就这样。 当时都是怎么个累法呢？你们集训在北京集训吗？ 对，在自己的学校集训。 嗯 嗯，就是我们早上就是七点就到了我们这个基地训练基地。 嗯， 然后一直训练，按照每天安排的不同的这个就是模块去进行训练，然后中午吃完饭休息一会儿，然后就开始干活，到晚上最早九点，有时候任务没完成十点十一点到半夜都有过， 半夜还没做完，然后第二天早上还得七点接着上来。 对，就是这样。 啊， 嗯， 这样的集训持续了多久啊？ 嗯，持续了有半年吧，这个后面这个到最后这个过程有半年。 半年多， 它是就是一个越来越累的这个过程。 为什么越来越累？ 因为到越往最后越激烈嘛。 嗯， 对，因为你看十进五、五进二、二进一，越来越残酷，越来越需要你有这个足够强大的这个，就是足够强大的这种技术去 PK 掉你的竞争者。 嗯， 对。 那岂不是我觉得就像一个炼狱一样？因为有十个人，胡平一直点头。 对，就是。但是虽然很累嘛，但是想想、就是、 那你有没有想过说我就放弃就得了？ 经常想啊，但是就是比如说你在缝纫机做衣服， 后来对吧，坐着坐着想我图啥呢， 对，累得不行了，哟，就真的 怎么个累到法呢， 就是因为就每天有时候练习的东西重复性练习会很枯燥、很枯燥呢，然后又极度的累，累到你就是开始怀疑人生了，就是 开始怀疑人生了， 然后就是太累了，有的时候就好像是把自己其他的这种想法都 涌上心头， 对对，然后就我有时候累了，就是把手里的东西往边上一扔，扔了到旁边待一会儿，但是还要继续回来做，知道自己虽然想放弃，但是没有办法放弃。 他是怎么个枯燥呢？就是一直在重复同样的动作吗？ 就是如果你比如就拿那个 给我们的听众朋友，这可能想象不出来你的那种枯燥。 比如就是拿我们制作单元来说，制作连衣裙，因为它有不同的这个签儿，就是元素签儿会抽取嘛。我们在前期练习的时候，它会提前3个月给这个考题，然后告诉我们会抽这些签儿啊什么的，最后组成连衣裙让你去做。我们提前就会进行训练，然后每天这种签儿不同的这个排列组合，我们就会去训练这个制作的工艺，然后每天做出来的这个衣服啊，可能这块不好那块不好，质量不好什么的，老师说不行再来一遍，然后又重新做，就是这条连衣裙就不停的变换这个元素签，不停的在做，就真的很枯燥。对，但是你每做出来一条连衣裙，发现你工艺制作的进步了呀，然后心里还是会很欣慰的。 就是说好像我能想象成，就是比如说这连衣裙做的差不多了，然后老师说不行给我重新做， 对， 是这样吗？ 对，你就觉得好像已经看不出来哪里有问题了，老师就说这个地方你看这个线走线不直或者是不顺什么， 那就等于重新翻工接着做， 对，就是这样，对， 就翻来倒去我就接着做吧，对吧，哪根线反正没缝对，然后就 要重新来， 重新来，就是比如说4-5个小时3-4个小时又耗进去了， 对，是这样，重复的训练嘛，因为 那肯定得怀疑人生， 对，真的又累又枯燥，这样挺。 那你的这十个人，其他的你们的这些小伙伴有没有放弃的？ 没有放弃的， 没有放弃的， 对，因为到最后、这个、 你比如说10进5，5进3、其实10进5的时候心态还好一点吧？ 对，10进5的时候，其实那时候是非常有自信，因为参加全国赛的时候， 咱至少得进个前5吧。 对，参加全国赛的时候就不知道自己跟其他人比是什么样的一个段位，但是最后我是全国选拔赛是拿了3名，然后觉得在20多位选手中能拿3名，觉得自己还是有能力的，然后所以在10进5的时候就觉得自己要拼一把，至少要进入到这个前5。10进5的时候我是拿了1名，但是我觉得要保持，一定要保持，希望最后也是自己。 对，5进3的时候呢？ 是5进2。 5进2， 五进二的时候也是1名。 5进2的时候我觉得是不是就比较紧张了？ 对，比较紧张了。 你万一要是拿个3名，就像 对 吧， 是这样，就害怕进不去嘛，然后自己在 5进2的时候也是像世界技能大赛一样这样比一次吗？ 对，当时我们是在广东的一个学校，然后模仿了那个就是那种场景，就是会有很多学生来我们工作的一个区域去观看啊，拍照啊什么这样。对， 就是故意的影响你。 对，每场比赛老师都会这样，因为不仅是技能的训练，也要训练你的这个抗干扰能力。对， 你是怎么去培养自己抗干扰能力的？ 其实刚开始参加比赛的时候，学校的摄影队就是拿着摄影机对着我的时候，我就觉得很烦，就好像自己做的事儿被人偷窥了一样那种。但是我渐渐的就开始安慰自己，告诉自己就是你这个比赛不仅仅是要再考验你的技能，其实你怎么说，就是你在做什么，然后你在做的这个步骤要给别人看，其实也是你比赛的这么一个部分。所以渐渐的比赛多了，也渐渐就习惯了。对， 其实我从这个胡平刚刚聊天的这种感觉中啊，我能感觉到其实胡平是一种特别不服输的那种性格哈。绝对是有这样的性格的。 对，我是怎么说，比较就是稳中求进这种。 我特想问问你，为什么就是一开始会选择服装这个专业呢？是自己喜欢呢，还是歪打正着呢？ 还真就是喜欢。 真是自己喜欢。小的时候就喜欢吗？ 对，小的时候就喜欢做手工啊，什么捯饬这个捯饬那个的那种。 对，喜欢动手，就是做一些东西，就这样。然后呢，还有就是喜欢玩，小时候女孩子嘛，玩布娃娃什么的，就是给她套件衣服啊，什么这样的，就觉得还挺有意思的。然后后来也是看电视，然后觉得哎，设计服装设计师觉得好高大上，对，就是什么样好看的衣服自己都能设计出来，就这样，然后就很向往。正好上了那个上了初三的时候呢，然后当时成绩不是特别好，然后我父母也不想就是也不想就是让我回老家上学啊，这样，然后就是那看学一门技术啊，这样子，然后当时也是找了我的班主任去聊了自己的想法。然后老师就给我推荐了我现在这个北京市工贸技师学院，说有服装系。当时我的舅舅带着我去了那个学校，就是 那是不是还得面试一下呀？ 当时是面试了，当时我的那个班主任面试了一下，就是怎么说，就是随便画了画图啊什么这样。其实我是没有基础的，没有基础的，但是呢就是当时我们招生门槛也不是那么高，对，我还是很幸运的，就是来到了工贸学校学习。对， 小的时候就喜欢这样的服装方面的动手的这个技能啊。 对， 现在又学了这份这门叫做技术吧，这门手艺吧。 对， 你对自己未来有什么样的规划吗？ 未来的话，我现在还没有毕业，想要说就是继续修完本科，然后留校任教。 留校任教啊，就是把自己这动手的技能教给更多的学生。 对。 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呢，其实和每一个各行各业的优秀的团员、共青团员或者优秀的团干部来聊天。今天其实胡平也是获得了北京市的优秀的 共 青 团 员。你怎么理解新时代的新青年呢？ 新时代新青年，我觉得要与时俱进。 与时俱进。 对，你的思想，然后你学的知识，还有你学的知识文化，都要跟得上时代。就比如说，我觉得像我这个专业吧，你设计的东西，你做的东西，还有你所用的工艺，就是一定要跟得上这种新潮流。一定要跟得上新潮流，就是你能够接纳新的这种新鲜事物，然后去融入到你的这个生活、你的工作当中去，然后去怎么说， 其实就是作为一个年轻人嘛， 对， 要勇于的创新。 对，勇于创新， 跟上这个新的时代 的 步伐。 对，潮流，就 潮流啊。哎，我觉得你说的这个点还真是特别结合自己的服装专业。 对，是。 对，就因为我觉得服装就与时俱进嘛。 是这样。 对，而且甚至是裁剪方面的技能也需要改良。 对， 设计啊，因为收个角啊，然后这个缝个什么也需要创新吧。 对的，是这样。 不能说我一直停滞于这样 的老死板的 这样的一个技术。我原来用这缝纫机是这样用，现在是那样用。 对，是这样，因为它有不同的这个细节，它做出来的东西就是不一样的。 好吧，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就和胡平聊天聊到这儿吧。也希望他未来能实现自己的梦想，作为一个服装专业的老师啊，可以把自己的技能教给更多的学生啊，而且从小到大都喜欢动手，最后还完成了自己的梦想，我觉得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儿。 是 这样，也希望你在这个新的时代能跟上新的步伐，做出新的衣服来。 谢谢， 好吗？ 好， 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也希望大家关注我们后面的节目《职场有高招》。我是张悦，每天的早晨8点钟，青年说如约和您相见，再见，给大家打个招呼， 谢谢， 拜拜， 谢谢，拜拜。 期待的人还在等待，攒满失望的人已离开，谁怂了，谁眼睛红了，是无所事计较着什么，分别后的难过都失忆了，无法相拥的人要好好道别，倘若你在四下无人的夜突然想起我，希望你能记得曾几何时我也深爱过，无心分月独处你太认真了，我弄丢了自己，当初我自云云人海之中独独看到你，如今我才将你好好的换回人海里，只此留念隔天涯，明天的路你不要害怕，我走了。